Thank you. Thank you.

还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她的眉毛像弯月，她的腰身像绵柳，她的小嘴很多情，眼睛能使你发抖，妈妈不还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妈妈不还什么样。妈妈母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六，妈妈母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六，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流流的看上，人才流。

好想要人去呀来，可是石头仍然握在手里。千条大路通天边去呀来，不知哪 常有美丽啊。带着我的心飞到那花